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一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各位早上好啊，以及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报道的朋友们，各位也是早上好。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以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都有哪些大事儿。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31个省份10月份的 CPI 的数据情况。数据显示呢，15个省份的10月份 CPI 同比涨幅低于全国。此外呢，云南的 CPI 和去年的同期保持持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10月份啊，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4%，非食品价格上涨2.4%。来自国家统计局城市司的相关负责人分析表示，在10月份的同比涨幅当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大概还有0.2%左右，上个月为零，新涨价影响约为1.3%，这个影响比上个月扩大了0.6%。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来关注一下昨天的重磅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是发布了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呢，是目前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啊，数据处理者发生合并、重组、分立等情况的，数据接收方应当继续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涉及重要数据和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应当向设立区的市级主管部门进行报告。数据处理者发生解散、被宣告破产等情况的，应当向设立区的市级主管部门进行报告，按照相关要求移交或删除数据。主管部门不明确的，应当向设立区的市级网信部门进行报告。同时的这个意见稿还指出，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等这些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信息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征信息。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还有很多啊，我们呢今天截取了一些重点内容来跟大家进行一个这个交流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个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全文拿出来通读一下。下一周或者是本周的后半期啊，我们也会找一期节目来跟大家详细来聊一聊有关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要征求意见的这个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究竟着重强调了哪些内容。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啊，北京证券交易所将在今天正式开市。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就是想问问大家，北交所今天开锣了，咱们大家呢准备不准备参与？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嘉宾也会详细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北交所今天正式交易之后，对于我们的普通投资者来说，有哪些投资的机会？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些投资机会？究竟是什么样的企业在北交所参与交易呢？对吧？这些企业它都是干什么的？挣不挣钱呀？股价多少钱呀？哎，这些内容都会在稍后我们的访谈时段来跟大家一一聊一聊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交所的主题基金吧。在11月12号的时候啊，包括南方北交所精选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这是一个名儿啊，有点长。华夏北交所创新中小企业精选2年定期开放混合基金在内的8只北交所主题的公募基金已经获得了批准，成为了业内第一批北交所精选基金。那目前呢，北交所的个人投资基金门槛啊，这个资金门槛实际上跟科创板还有其他的一些板块的门槛都差不太多，是50万。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今后可以通过购买基金的方式去间接参与北交所的投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说，我50万的这个门槛还是相对来说有点高啊，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参与北交所，跟共享北交所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投资的红利呢？那买基金可能也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了啊，比较普遍。那还有呢，为了保障北京证券交易所市场健康稳定运行，加强北京证券交易所业务收费管理，北交所也制定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业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了投资者的交易经手费按照成交金额的0.5%，其实上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15%进行双边收取。这个我要说啊，在周五那天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新媒体或者说是这个财经互联网媒体啊，在传播这条消息的时候是有错误的，把这个0.5%写成了0.5%，这一个小数点之差可就是差老鼻子了啊。所以还是要再强调一下，这个经手的交易费呢是万五。那目前呢，北交所也宣布已经有10家完成了公开发行等程序的企业将直接在北交所上市，也就是今天这10家企业也开始正式参与交易了。71家存量的精选层公司呢平移到北交所上市，相关流程也已经履行完毕。到时候也就是说今天啊，一共是有81家公司会成为北交所的首批上市公司。截止到11月12号，累计有超过210万户的投资者是预约开通了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的权限。开始之后，合计可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呢，一共是有超过400万户，超过112家证券公司获得会员资格，成为北交所的正式会员。下面咱们把时间和视线啊转移到北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消息。市住建委最近公布，今年全市计划建设筹集各类政策性住房50000套，竣工80000套。那截止到10月底呢，全市建设筹集政策性住房是61003套，完成全年任务的122%；竣工政策性住房是83105套，完成全年任务的104%。全年政策性住房各项任务指标保质保量提前超额完成，有力发挥了保民生、稳增长、促发展的积极作用。那目前呢，我市也正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部署，结合我市实际，加紧研究制定我市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方案，加强政策支持，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加快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问题，促进实现住有所居。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北京的住房有关的消息啊。金九成色不足，银十呢现在是也失约了北京的楼市。根据最新的机构数据显示，北京二手房市场成交量是连续7个月出现下滑。2021年的10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量更是年内首次跌破了1000套，同比下降35%。 来看，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是发布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规范演出从业行为、加强市场监管、促进首都文艺舞台健康繁荣有序发展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规范了演出主体从业行为，要求从业未成年人签约推广代理等的演出经纪公司、工作室和演出经纪人要依法保障其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权利，严禁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抖音。上周五呢，大家可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说抖音发布了关于腾讯和抖音商谈对等开放的说明。双十一的那一天，抖音呢是收到了一封来自腾讯创作服务平台的邮件申请。这个邮件当中表示啊，希望能够接入抖音开放平台，也就是说大家下次在刷抖音的时候可能能看到就是这个创作者冠以腾讯什么什么什么的名字的这样的一条创作视频内容了。腾讯方面是这么说的，说目前呢，我们有大量全网热门的影视综艺独家版权作品的二度创作的短视频，我们可以发送到抖音平台上，以补充抖音内容的生态。那抖音是这么说的，说针对腾讯的这次申请呢，抖音我们这边已经给你回复邮件了，双方的产品技术人员将会尽快推进相关细节。关于这个举动啊，市场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观点和声音。有很多人都说呢，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之前有头疼大战啊，字节跳动头条系和这个腾讯之间，因为版权呢、啊、因为你不让我连你的外链，这个他又不让连我的外链等等这些原因啊，在多个省市甚至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那这个举动究竟是这两个企业之间的一种和解，还是说未来真正能走向互联互通呢？咱们拭目以待。来关注一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一家企业啊，涪陵榨菜。我记得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基本上早晨都是吃白米粥配榨菜的，大概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字儿还认不全。这个涪陵榨菜经常念作涪陵榨菜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好像这个榨菜的价钱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最近呢，涪陵榨菜在昨天晚间啊发布了一则公告啊，说基于主要原料、材料、辅材、能源等成本的持续上涨，以及公司优化升级产品带来的一些成本上涨，为了更好地向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促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经过公司的研究并审慎考虑决定之后，对部分产品出厂价格进行一个调整，各品类上调的幅度是3%到19%不等，价格执行呢会从11月12号的下午5点开始实施。也就是说，目前啊，这个价格上调的这个行为已经开始实施了。再来关注11月13号晚间，学而思培优发布了致家长和孩子们的一封信，称根据国家双减要求，学而思培优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将于本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截止。在此之前，公司将保质保量完成用户已报名的课程服务。在信中还提到，未来呢，学而思培优将全面转型素质教育，比如说会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升级和创新，会为孩子提供科学益智、人文美育、少儿戏剧、编程、科学实验等等这些非学科类的课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电影的消息啊。最近的国家电影局在其官方网站是发布了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的通知。这个规划指出呢，将努力实现每年重点推出10部左右较好、 又叫做的电影精品力作，每年票房过亿元的国产电影达到50部左右。这规划还提出到2025年，我们的荧幕总数会超过10万块。2035年，我国将建成电影强国。我们之前在聊电影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在电影行业啊，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呢也多次找来自艺术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研究员们来跟大家聊过关于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些问题。希望啊，能够如“十四五”电影规划的这个通知提出的那样，到2035年，我国建成电影强国。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的全部内容啊。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青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让他一起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和介绍一下今天正式开锣交易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我们称之为北交所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以及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怎么样直接参与，怎么样间接参与。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在早间时候大家的徐冉啊。今天早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交所。那北交所呢是正式今天要开锣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样的一条消息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究竟如何参与北交所，北交所有什么样的交易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细节啊，包括涨跌幅啊、手续费啊、如何参与啊、如何买这些基金啊，都有哪些上市公司是在北交所上市的呢？这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啊，还存在一些疑问。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集中讨论和解答一下。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财经观察员胡斌老师。胡斌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胡斌。 哎，首先请胡斌老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北交所哈，其实从筹划要建立到今天正式开锣，这个时间实际上还是非常短暂的，大概也就是2个多月左右吧，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啊。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还对什么样的公司能在北交所进行交易这件事儿哈，大家还有一些并不清楚的地方，包括它的一些涨跌幅啊，还有手续费啊，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包括这两天我也在看啊，有很多朋友表示说，哎，这个双边收取的交易费哈，这个是万五，这个手续费是高是低呀、啊？等等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特别清楚。那今天我们逐一来请您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在北交所进行上市跟交易？基本上现在啊，我们从公开渠道获得的消息呢是10+71，这十是哪十？10+71又是怎么来的？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哎，好嘞。其实这次的北交所成立，我们包括自己很多的业界人士都觉得很是吃惊的，因为它总共的时间不到2个月。 对， 包括到昨天，很多在北京的小伙伴们专门还跑到股改中心门口看他那个牌子怎么挂上去，所以可见这个时间真的还是很仓促的。然后第一次首次的上市的81家公司，除了我们刚才已经介绍的有10家新上市的企业以外，其他的71家是从我们原来的我们的3板系统直接平移过来的，它是3板的精选层直接平移过来的老股。所以刚才我刚好趁你刚才说前面片花的时候也看了一眼，今天真的是很红红热热的， 新上市的十家公司，每家涨幅都是超过100%。 嗯， 然后其余的81家公司，大部分几乎都在上涨。 嗯， 下跌的也比较少一点，所以说还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一下就做起来了。因为我们原来也都知道，整个新三板我们的开户的起点、人脉，包括流动性都非常差。活性也比较低， 是的， 所以我们所谓说的这个流动性溢价几乎在这些股票上没有看到。 嗯， 这次呢也是国家为了重点的支持我们叫专精特新。 嗯， 为了国家做 这个专精特新啊，其实我们总听，但是好像你这么一说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它有一种学术上或者是这个就固定的这个词语解释吗？专精特新，我怎么理解这个专精特新？ 对，其实从刚才咱们说的专精特新这四个字就能看出来， 嗯， 您这个公司在某一个行业是特别专一化，聚焦到某一个细分的行业。 嗯， 精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行业做得很好，或者在这个细分龙头做得非常好。例如你可能仅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企业，你的营收规模并不大， 嗯， 但是可能您做的一个东西是市场独一无二的。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个市场的空间有限，就整个市场的空间也不会太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以前看到的都是大企业， 嗯， 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小的企业， 嗯，或者说是特别垂直的一个企业，它就是做、 哎、 做一个细分的领域，对吧？ 没错没错，其实这一块呢，大家国家呢，因为也是在探索中，所以说对大家来说知道一件是很好的。其实很多大家可以去关注几个指标或者几个名单。第一个呢，我们叫国家的专精特新，它分国家级和省市级，尤其包括今天我们上市的81家公司中间， 嗯， 有16家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 嗯， 其他呢还有更多的是地方市的专精特新， 嗯， 然后呢，它里面呢又会有一些叫专精特新小巨人， 嗯， 这个是也有10家企业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建议大家从这个名单先着手来去了解这些公司，因为客观的讲，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这些企业，就会发现每个企业的行业真的是五花八门。 嗯， 你像有能源的、医药的，甚至说一个汽车的过滤嘴，甚至说是一个通信射频的一个连接龙头，或者是你像包括有一个隧道的一个装备里面的一个零部件，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细分的行业。当然我们有些同事小伙伴可能就是处在这个行业中，那你肯定对这个公司了解 就更多了。 对， 但 是如果说您不了解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学习和研究，然后再去真正的是参与其中交易。 刚才在胡明老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也打开了我的证券软件啊，看一下，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说我想看一下这个北交所的这个市场走势，我要怎么看啊？大家呀，把您手中的这个证券类 APP， 就是你日常是怎么看股票的，你就把那个 APP 点开，有的呢可能需要您更新一下，有的不需要更新，你只要点开自选那个板块，然后在市场那一栏，它现在基本上都给你分得很细，京沪深是一个板块，北证是一个板块，创业板、科创板，包括全球股市，有一个啊叫北证，大家点进去，以我自己的证券 APP 为例啊，我现在点进去北证这一栏之后，下面出来的就是10家今天刚刚在北交所上市的这些企业，看得出来，就如同刚才胡斌老师所说的，最高的涨幅是达到了396%。哎，对，就将近397%啊，这个涨幅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但是呢，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请胡斌老师再提醒大家一下，刚才您最后说的那点啊，就是大家可以先从就是先了解这些平移过来的企业也好，还是新上市的这些企业也好，先从工信部它列的一个名单叫专精特新的这个名单上，你先去看哪些是工信部就已经认证的这些专精特新的企业，你再去看北交所。哎，这当中哪些是专精特新？它有的是国家级的，是吧？所以就 没错，它有些是国家级，有些是省市，就是北京市或者是省市一级的。 就是，但是呢，它都是属于专精特新这个门类。那这样的一个企业，相当于已经有人替咱们把了一道关了。 没错，没错。 哎，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着重去看一看。然后另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刚才我们也提了，有71家公司是从原来的新三板精选层平移过来的。这说明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它之前已经经过了市场一段时间的交易，它的价格呀，基本上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或者说经过了市场的验证的。是不是这一部分的股票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呢？胡斌老师您怎么看？ 这个我还是觉得大家还是谨慎一点，因为原来的市场毕竟它的活跃性很低， 对，相对来说低一点， 参与的人数比较少一点，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的基金也好，什么其他的一些机构投资者也好，他可能没有相应的权限来去进行投资，所以这一部分老股从精选层平移过来之后，整个市场对这些股票的定位和定价，包括它的流动性溢价怎么给，这个真的需要一个时间来进行验证，所以在这儿呢，其实还是这个话，就是对于不太了解的市场，对于不太了解的公司，建议大家先学习和观察，然后当你觉得自己能够有能力了，或者自己觉得能够承受这个风险了，咱们再来交易。毕竟整个北交所这次的所有的股票，它的上下波动30%，所以说在日内可以达到60%，这个震动对大部分的散户来说还是比较惊人的。所以说我们原来说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的时候， 那都是属于 对三天可以翻倍，我们已经感受到整个2021年整个市场的波动了。其实很多大家说今年一年，很多人说我没赚到钱，但是说哎，指数好像没怎么变化，但是其实个股的杀跌真的还是很严重的。当然如果做到北交所来说，第一个它专精特新的企业，它的定位就是这些企业可能更早期，它很多企业甚至它没有成熟，没有太多的盈利，像包括今天上市的好几家医药企业，它甚至连产品还没有，所以对这些企业的估值定价，它可能会市场的波动要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对，所以大家对这块一定是要还是要抱一个谨慎的态度来去先学习和观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首批上市的这些企业中，现在有15家基金已经有牌照是可以交易的。但后来这个数字一定会更多的增加。所以对整个市场，那如果说它的体量更大，参与的基金更多，参与的机构可能更多，那它的流动溢价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所以这个估值和定价也需要大家反复来琢磨和揣测的。 其实刚才胡斌老师的建议当中呢，包含了两个在这一次北交所开锣过程当中的一些交易细则啊。您刚才说到了涨跌幅的限制是30%，这个对于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说是需要不断刷新自己知识板块跟疆域的一个阶段。我们当时说科创板的时候啊，首天交易在科创板上上新的股票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前几天啊刚刚上市交易的时候，然后开始进行正常日常交易的时候，涨跌幅的限制呢是20%，这一回北交所的这个涨跌幅限制呢是30%，也就是说日内极限的一只股票可以有60%的波动。 没错没错， 哎呀，这个波动确实幅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是一个交易上的一个细节，还有一些交易细节大家也会比较关注，比如说关于这个投资者门槛的一个问题。目前我们看到投资者的门槛是要求日均的资产是在50万，个人投资者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要请胡斌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这个双边交易手续费的一个问题。我看这个是15000对吧，是双边收取。这个15000我也看那有一些网友在提问啊，说这个15000究竟高还是不高啊？您怎么解读这个话题呢？ 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费用还是对比 A 股、深证和沪市来说，还是相对偏高的。因为我们正常很多大家开一个账户，很多佣金，你的交易所会告诉你可能是12000或者是13000之类的，大概我们之前的那个价格评议是这个评价，但是同时你交易中还有相关的税费和手续费之类的，这个是不含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每个券商自己会定自己的佣金，这个佣金只是一个国家指导的一个佣金，有些券商会上浮，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今天得到的我的手续费就是单边是10000，就是1100，并不是15000， 啊，你的位置哦，你的就相当于你如果要参与北交所，你的佣金是在指导价向上浮动了，因为就是券商来自己决定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的券商就会跟我浮动，说我的交易费用就是上浮了，所以 那你换一家吧。 对，但这个其实因为这个其实还是也有成本的，因为毕竟你是要包括开通前20个交易日， 嗯， 你的证券账户不低于不低于50万，那你换一家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成本的。 嗯，那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开始我还是建议大家头几个月尽量的是多看少动， 嗯， 所以这块的话券商呢随着后期整个平滑下来之后也相应的佣金会进行调整。 嗯，明白了，所以这是一个佣金的问题啊。然后呢，刚才咱们还说到了这个主题基金，就是很多朋友都表示说，你看就跟科创板一样，我记得我们在做科创板的相关主题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说因为日涨跌幅的限制是20%，总的来看每天的浮动是40%，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哎呀，我有点拿不准，但是呢我又想参与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一些成果啊，包括这一回的北交所也一样，所以可能会去买一些主题性的基金。我看12号，就这个月月初应该是先批了第一批是8家，后来又批了一批，相当于是现在已经有10几家主题基金可以供大家。如果你不符合北交所的开户交易的门槛，或者说我暂时不想自己单枪匹马的就冲进去的这些朋友，可以买一买基金去间接参与一下北交所。关于在选基金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就是建议给到大家呀？ 这个其实说现在整个我查了一下数据，应该现在总共有15家， 嗯， 是可以参与到北交所的一个基金， 嗯， 但其中有几家呢，就是包括9家是原来已经存在的基金，它里面只是北交所，它是一个涵盖的品类， 嗯， 所以它里面大部分的股票还是我们熟知的 A 股、深圳上证的这些龙头的一些票， 嗯， 所以这些的话，可能您参与里面的话，感受不那么明显，说它是跟着北交所的行情来走的。所以另外的5家呢，它是专门针对的是北交所来走的。 嗯， 但这个的话其实如果你选的是 ETF 这种被动式的， 嗯， 您肯定要承受这个市场的估值的一个重塑。 嗯， 就是因为毕竟刚开始，甚至不只是我们做小散户，甚至包括很多机构，大家对这个估值和定价也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中。 嗯，没错，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呀特别的有水平，就是大家实际上是在共同参与和探索。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国家鼓励这个专精特新的这个呢，其实是也是包括我们能从这次81家上市公司来看，其中60%左右都是我们说的传统的制造业，也都是我们国家一些鼓励的这些企业。其实它呢对我们激活这个偏前期的制造业，包括我们说的新能源，包括生物制药，包括造车的零部件，对这些的企业的融资是大大有利的。但是它的估值毕竟它属于一个高胜率高赔率的企业，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有没有了解。这些企业更多的我们并不能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以往的经验可能说，哎，我喜欢买茅台，我喜欢买宁德时代，它已经都成熟了，它已经是市场公认的好企业，或者是它的现金流也很舒服，它的增长也很稳定，它的市场也很固定，它的龙头。但是对这些小企业来说，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说它是初创类的客户，对这些客户呢，第一个它有没有市场能站得住我们不知道，第二个它能站住多久不知道，这个市场的规模，这些都是需要反复的验证的。但随着这个反复验证的过程中，这个波动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投资一级市场，就是以前投过一些 VC 啊，或者 PE 的话，大家还能感受。但是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投资 VC 和 PE 呢，我们大部分的期限是长，8到10年期。 对， 所以可能你投了之后就扔那儿不管了。 嗯， 但是今天这个可不是，今天这个是每天都 日涨跌幅30%啊！ 对对对，每天可以交易的，这个其实大部分的散户亏钱就亏到这儿。就是我们都知道这是国家鼓励的，一定能走出很多好的企业。 嗯， 长期来看一定没问题的。 嗯， 但是这个短期的波动，有多少人能够忍受？能够说跌了99%了还不割肉？这个需要大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定力和大心脏，才能去寻找这种有基本面的拐点，做高胜率和高赔率的一个投资策略。 就在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档口呢，我重新又打开了一下北交所，看了一下今天北交所的交易情况啊，确实是非常的红火。刚才我们说的涨幅 刚才是不到400%，对吧？现在目前呢，已经最高的涨幅一家，这个新上市的企业涨幅已经突破了500%。目前的最新价格呢是24.16块。就是我觉得今天啊，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也可以请这个，这个胡斌老师再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所限哈，不能把71家加10家企业全都跟大家聊到，但是呢，今天新上市的这10家企业，我们挑1-2家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10家企业究竟是做什么的，好不好？胡斌老师，我觉得我们您说2家吧，说1家感觉特别像是在给他们做大广告，所以我们至少说2家，好不好？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企业究竟是做什么的？ 行，没问题。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是觉得，因为第一个大家对这个企业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先从这16家国家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入手。其实这16家，我可以大家先念一下，包括什么，长虹能源、润农节水、三友科技、万通液压、安徽凤凰、同心传动、富士达、五星碎装、柯达自控、德瑞锂电、景好医疗、云创数据、中环股份、观点防务、清晨科技、泰祥股份。当然，这16家是这个是国家认定的一个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名单， 嗯， 甚至包括我们知道的今天特别火的同辉和诺斯， 嗯， 它只是北京认定的专精特新，所以我就没有放到这个里面来说了。 明白，明白。 对， 嗯， 这里面我跟大家其实可以挑2家公司，这个也不一定说这个公司一定好，但它的的确确会特别的有特点。 嗯， 第一家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个叫做柯达自控。柯达自控呢，就是 也是今天上市的新企业。嗯嗯， 对，今天上市的新企业，它呢其实是那个金显层的老票了。 嗯， 但是这一家呢，就是我们说的做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矿山，就是我们之前老说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道路上、我们的高速路上，我们个人来做，这一家公司做的呢，就是挖矿的矿车，在矿山里面做智慧矿山的整个工业互联网的一个网络建设，所以这块还是非常有特点和特色的。 而且关键是，哎，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它能够在整个行业当中占据，就是卡位卡的特别好。 没错，没错。 嗯， 对。第二个呢，跟大家还推荐一个叫景好医疗。 嗯， 这个呢，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它其实是一家助听器的龙头。 什么？ 就是我们可能， 哦，助听器是吗？ 跟我们父母。跟我给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做那个助听器， 嗯， 他其实在这个助听器已经做到了龙头， 嗯， 对，但是他呢，因为常年是在这个新三板里面，所以它的流动性很差。另外呢，这家公司还持有另外一家半导体公司的57%的股权，这 持有哪家呀？ 这个就它是没有上市的。 哦，明白， 对对， 明白。 所以，从整个公司来看，整个公司的 ROE 也好 ，PE 也好，毛利也好，都非常不错。 嗯， 所以这种也是在这种特定的一个细分领域也做的是非常好。 嗯， 还有一个其实也跟大家也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估值非常高现在。 嗯， 但是它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家公司。 嗯， 就是我们现在国内最领先的无人机的，就做那个无人机飞机的一个服务的提供商，他告诉这些无人机提供一些地理和信息的一些参数和数据。 嗯， 对，所以这个在整个的细分的无人机领域来说，它做的也是非常好。这家公司名字叫那个观点防务。 嗯， 对，所以其实这16家公司83，每一家都会很好玩儿。 嗯， 我说的是个很好玩的概念，就是它可能真的在这个细分领域没有多少家来做，这个市场规模可能也不大。 嗯， 但是它已经做到了非常好的龙头，所以第一批这些企业相对来说国家能够以国家级的名义来认定这专精特新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年陆陆续续的发专精特新已经超过了5-6千家公司。 嗯， 对，但是国家级的公司其实也就是几百家。 嗯， 各个省市放的公司会更多一点。 嗯， 对，所以这也是一层一层，我们也是想通过，国家也是想通过这个新三板的制度变成北交所的制度，其实它还是延续了我们传统的三板的一个结构，包括我们说的基础层、创新层和精选层。 嗯， 另外一个跟大家提示一点，所有在精选层上市的公司满一年是可以进行转板的，包括现在在那个北交所上市的这些公司，也是满一年之后它还能重新转板到我们说的 A 股的主板或者科创板或者创业板。 它是有这个通道的，对吧？ 所以 国家也是希望把这个市场做活，来刺激我们国家，同时呢要把我们该有的 A 股的流动性的溢价给到每一个板块。 嗯，因为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在北交所上市的有一些企业啊，刚才胡斌老师也一直在说，他是在自己的一个细分领域进行了一个卡位，就是有可能这个本身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呢他就做的技术上也好还是品牌上也好都做到了一流，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营收盘子可能不会特别大。那这种企业实际上在过去的投融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投融资，它可能它的规模还属于中小企业，这个投融资的规模和通道可能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进入到北交所的这个交易行情当中来说呢，可以帮助这些本身就有技术优势跟创造优势的这些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本市场的一个助力，从而让它做得更好，对吧？这是我们说最底层的一个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的原则吧。刚才我在对跟胡斌老师在聊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今天的朋友圈啊，尤其是那些咱们过去请到的一些嘉宾，他们都在说哇，今天的北交所都要轰炸了，怎么这么红火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作为这期节目，请胡斌老师来给我们大家简单讲了讲几个企业。别着急，也还是那句话，尤其是建议咱们的散户朋友啊，你看1128这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说你看散户啊，我觉得参与基金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请还是要提前摸索一下规律，多看少动，这样能够帮助大家在现在的这个市场当中能够有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投资行为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投资建议了。非常感谢胡斌老师，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跟您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还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欢迎您继续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这些专精特新的企业，好吧？ 好的，没问题。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好，那我就先挂线了，再见。 好，再见。 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所有内容了。欢迎各位在听听 FM 上去回听或者是下载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I'm sitting pretty impatient, but I know you gotta put in them hours. I'ma make it harder. I'm sending pic after picture, I'ma get you fired.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e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no explanation, cause baby but you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Let my body do th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Let's put it into motion. I'ma give you a promotion.I'll make it feel like a vacay, turn the bed into an ocean. We don't need nobody, I just need your body. Nothing but sheets in between us, ain't no getting off early.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e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no explanation, cause baby No hands for me. Take it to the ground, pick it up for me. Look back at it all, I'm for me. Put in work like my time, she ride it like a 63. I'ma buy a new Celine.